啊，春秀啊、哎，我先去开会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 孟师傅，孟师傅，要不然您把菜车交给我吧。 姑娘，你行吗？ 我都跟了您那么些天了，我就按照您教给我的办法，我试试好吗？ 好吧，春秀啊，对待顾客呀，要热情，要耐心，嗯、遇到什么事儿呢，要沉着，明白吗？秤放在那儿了啊，我去开会， 好， 一会儿我叫个人来帮你啊，我 去 了啊， 你去吧， 好嘞，好嘞。你管腰秤，我可就管推车啊！ 啊，那好吧，小崔，咱们快走啊！ 走。